意大利朝鲜友好团结协会和朝鲜友好协会意大利支部近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朝鲜人民展开斗争，坚决对付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